中医是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宇宙学的一个融合。那么人体把病治好了是不是唯一的目的呢？非也。啊，病治好了，就像那个女同志子宫肌瘤到医院打一针，肌瘤不长了，卵巢萎缩了，月经没了，哎呦，治好了，是吧？这个治好了，后面等着的你的是什么？骨质疏松、心脑血管病。为什么？你用的是激素，提前衰老5年，是不是啊？他还很庆幸，哎呦，我没有开刀，没有把那个子宫割掉，你保住的是一个子宫，你牺牲掉的是5年的大好青春。你留子宫有什么用？你还准备生孩子吗？所以啊，我们原来从传统的思想认为啊，只要不手术打针吃药能好的病就不错了，现在我们得重新审视，有些打针吃药它对全身的毒害甚至比开肠破肚比手术可能要更大，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啊，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春三月啊，乱服药，一个乱用瞎火药的一个道理。春三月是肝经当令的季节，是吧？那么我们就说说春三月肝胆疾病的虚和实。什么叫虚啊？病有虚实啊，病有虚实。什么是虚？虚就是人的本虚。比如说你肝的阳气比较虚，你就没有精神抬眼皮，你就浑身肌肉乏力，是不是？那么如果肝的血比较虚，你就视力下降，抽筋儿，甚至肌肉萎缩，这叫虚症。人体的脏腑虚、气血虚。那什么叫实呢？实指的是病邪的实，病邪的实。比如说肝火特别的旺，肝火特别的旺，是不是啊？急性青光眼、急性高血压、急性胆囊炎，这都是实症。怎么办？你要用泻火的方法，是不是？所以啊，中医治病不分阴阳，伸手便错。那这句话我还应该给他补上一句啊，不分虚实。哎，即使你把病症给治好了，症状上治好了，而可能带来更潜在的损害。现在在肿瘤医院得结肠癌的人比原来那个得阑尾炎的人还要多，这个都得感谢那个电视啊、广播呀、报纸广告里边那个泻药，泻药泻药啊，泻药减肥，什么泻药通便，什么泻药治糖尿病，全国人民都吃跑肚拉稀了，黑肠病导致肠道恶性肿瘤都是泻药惹的祸，是不是？所以请大家在您的健康笔记上写下下面这段话，写什么？实火用泻药啊，有火的人实火你需要用泻药，这样的人能占多少呢？10之1/2，上火的人10%，1/10啊，是实火。8-9者皆为虚也。但是现在反过来了，上火的有10个人，9个人在吃泻火药，就那么一个懂得调理的，你看，结果乱用药滋生肠道肿瘤。为什么？因为肠道的平衡被破坏了，是不是？ 那么虚火应该怎么调？什么是虚火？虚火就是淤血啊，就是淤血啊，淤而成结，结而成瘤嘛啊，所以虚火要调打。所以春三月要喝什么？要喝开胃汤啊。什么是开胃汤啊？啊，张仲景的方子啊，陈皮干姜七枚掰开了，枣核砸碎了，草焦了的大红枣，开水冲泡代茶饮，喝了之后放屁多，人知道饿，放屁多叫顺气调大肝胆，人知道饿叫提升脾气，把胃气调上来了，人就爱吃东西，是不是？而后呢，睡觉好。你看看，什么样的人不上火？你记住了啊，会放屁的人，是不是？吃饭知道香的人，是不是？啊，睡觉踏实的人，他就不上火了，调达了嘛。这是开胃汤，磁疗脚垫啊，磁疗脚垫，中脘穴这儿调和肝胆脾胃，有胆囊炎的是右侧肋下前后，便秘腹泻调天枢是肚脐眼左右两边各竖一支。那有的朋友说得了，我全弄上吧，甚至有的说我们家的床被子全都是磁疙的，大错特错。那个叫平均主义，是对磁疗的一个错误用法，导致磁疲劳。所以磁场的调整叫局部加强，叫引导，是不是？你像现在孩子学习啊，叫什么实验班啊，什么叫实验班？说这个孩子这个班学习全得第一，那孩子个性就没有了，那就赶着鸭子上架，他就泯灭了孩子正常的这个成长。所以一样的道理，中医既然调理，他就应该有重点，绝对不要平均主义。所以磁疗越多效果越差，因为有疲劳性。包括中药，前段时间有个朋友来找我说他要选一个中药啊，跟我讲这个中药里边有80多味中药，我说800多味又如何呀？800多味就很简单了，把那个《本草纲目》里边的是有名的药一样来一点，全掺里头呗。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嘛，那个不叫中医了啊，那个叫蒙，就是不知道好坏了啊。所以中医当中有对药啊，就选2味药就可以了。更绝的是什么呢？独用1味药来调理，这是了不得的，所以这是中医的大家之风范，因为他能找到核心的矛盾。所以中医用药便知医术高低，那个医术低的用哪个都不放心，一路用一堆，那个医术高明的可能只用1味2味就化解了诸多矛盾啊，这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问题啊。说这个呢我不想多说啊，所以今儿给大家讲了乱用泻火药的危害，而且给大家讲了春三月肝胆的虚火调理。那么有实火的人建议大家用什么呢？以前讲过啊，防风通圣丸，不要乱用大力的泻药，免得伤了元气。因为春三月是生发的季节啊，是不是啊？生发的季节你用大量的寒性的药，你给釜底抽薪了，你拿什么生发呀？你耽误的是这个季节，耽误的是一年的养生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什么是锈石？它同这个胰岛素一样， 是人体可以自行制造分泌的活性物质。那么胰岛素呢？胰岛素它的作用是来调节人的糖代谢，负责把人体多余的糖转变成糖原储存在肝脏。所以呢，我把胰岛素叫人体的存折，有它你能储存能量，能够多退少补。所以一旦胰岛素出了问题，人就得上糖尿病了。胰岛素分泌少的叫二型糖尿病，也就是说明你的胰岛素啊消极怠工，是吧？没事得拿鞭子赶，所以吃降糖药，有的把胰岛累死了，累成一型糖尿病了。那么一型糖尿病是胰岛素的依赖型，也就是人的胰岛是罢了工喽，所以只能外源性的给注入啊。现在胰岛素有两种，是吧？咱别说进口，别说国产的啊，水平差不多啊，甚至国产的比进口水平还要高一点。我们说什么呢？说人工的和动物的啊。现在人工胰岛素的活性已经非常好了啊，非常好了啊，比动物的更适用于人啊。说白了，就像我们讲那个母乳啊比牛奶好一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妈妈生的，不是奶牛生的，对不对？这叫传承啊，传承。所以胰岛素你缺多少补多少，对于糖尿病的康复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胰岛素没有毒副作用，它不像降糖药用多了用久了胰岛坏死不说，还容易肝肾衰竭。所以降糖药治糖尿病饮鸩止渴啊，好多发达的国家化学类的什么降糖药二甲双胍呀，是不是啊？哎都已经逐渐的啊，什么优降糖啊，是吧，淘汰掉了。老外发明的西药他们都知道毒副作用，人老外都用得慎重了，好家伙，在中国乱用抗生素的危害，乱用化学药物，乱用激素的危害，是吧？告诉大家，乱用药错用药祸果殃民呢，是吧？所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医生，我们应该啊，疾呼呐喊。但是光我一个人说没用，是吧？大家得长这方面的知识啊，知识。咱们今天呢，不是为了讲胰岛素啊，咱们叫抛砖引玉啊。胰岛素什么？存折啊，多余的糖搁这存折存到肝里去了，是吧？等你糖不够了，拿这存折把肝那个再取了，肝里边存糖要取出来再用。所以有了胰岛素，有了肝的糖原，人才不用不停的吃饭啊，饿了就分泌糖原了，对不对？哎，所以定时吃饭能量均衡啊，就好比给电池充电一样，不用老带着电线工作。那么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高血糖得糖尿病是你糖存不到肝脏的糖原，老是低血糖的人也是糖尿病，而且比那高血糖的糖尿病重啊。所以低血糖比糖尿病人更重，因为你肝脏没有储存的糖原了。就像低血压病比高血压病人难治，而且元气亏得多，低血糖比糖尿病的高血糖难治，糖尿病一旦出现低血糖就到了晚期，到了加重期，糖尿病人的最后一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的并发症，肾衰竭。所以事情啊都是有它的过程的啊，不是一口气吃个大胖子，不是一抬腿就跑到终点，所以路在脚下是自己走的。所以健康就是让大家有自知之明，走好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乐享健康人生。 要知道这里边的科学道理，要知道这里边的传统文化，是不是啊？啊，这段时间啊，陪儿子和女儿学国学文化，哎，这国学大师讲得好，啊，画一棵大树，树为木也，在这个树木的下面画一横，此之为本，在这树木的上面画一横，此之为末。所以树之根为本，叫根本，树之梢为末，叫末梢。那人的生命的根本在哪儿啊？在脏腑。末梢呢？末梢在五官，是不是啊？末梢在胳膊腿，在手指甲盖，在毛发。所以对人的认识和对中国文字的认识，大家一定要知根知末，千万不能舍本逐末。所以告诉大家了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道理。所以我给大家讲了人得病自作自受的道理。所以养生的根本是我们的祖先，是吧？是古代的先贤先圣，他们历经的经验给我们现在的启发，而不是你哪位神医脑瓜一热，我今儿个又发明个啥，我明儿个又创造个啥，你算个啥，是不是？哎，无根之水，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那是墙头草。那我们只是把传统的国学中医药文化的根把它保护好，结合着现代医学，我们去深入的研究和领悟悟道的一个过程，我们把它给大家看得明白啊，而不是胡编乱造的蒙大家伙，那不成，要经得起推敲啊。所以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是吧，农民朋友工人，是吧，说我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也能听懂，这就对了。大道者至简，百姓日用而不知。好了啊，这糖尿病胰岛素算说清了，我们要说的是 Q10 啊。 Q10 是什么呢？哎，我也给它起了个名字，是吧？是人体生物活性酶的金钥匙。Q10 呢，是在1956年，那是57年的时候，获世界诺贝尔奖的一个医学发明。啊，医学发明。Q10 是人体内存在的一种，广泛存在的一种生物活性酶物质。是人与生俱来的，人的组织细胞的修复啊，组织细胞的修复啊，人的新陈代谢，是吧，人的啊细胞的活化再生都离不开辅酶 Q10。 但是呢，这个东西很重要，它却不是一直源源不断，它不是的。就像人的胸腺，大家都知道胸腺是人的免疫器官，人成年之后胸腺就萎缩了，所以啊，一些危重的病人，免疫力极其低下的病人，在治病的时候要后天的给乳胸腺肽来激发人的免疫，那人的自然的胸腺萎缩没办法，只能外界给。那么这个辅酶 Q10 也是这样的，人在青春期17、18岁、18、19岁的时候分泌是最旺盛，什么时候达到顶峰呢？男人35岁前列腺成熟开始老化的时候达到顶峰，而后开始衰减，是不是？女同志呢28岁 啊，28岁，也是在生理顶峰期之后开始衰减。所以说你注意啊，这个女人呢，生孩子越早身体恢复越好，生孩子越晚，特别28岁后生孩子，你身体恢复的都很慢。什么道理？就是跟 Q 时有关。我们现在有好多高龄产妇啊，为什么高龄啊？啊，是不是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晚婚晚育啊？啊，不是的，是缘分没到啊，身体不成熟啊，什么多囊卵巢的、贫血、低血压的，是不是啊？哎，囊肿的等等。哦，现在46岁的、47岁的、38、39的，哦，喜得贵子，怀孕了。哎，我们都给他建议了，啊，可以配合辅酶 Q 十啊，辅酶，哎，对组织细胞的修复大有好处啊，大有好处。哎，但是有的人又看到了，看着什么了呢？说看着说明书上写了，孕妇慎用，没错。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24、25岁，你健康怀孕的，你什么都不用。你贫血、低血压的，你高龄产妇，你也跟人一样，你也什么不用，你怎么生出健康的宝宝？啊，不足，虚则补之嘛。你要足，我给你补的干什么？不给你补，对不对？那么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在56岁的时候，达到人生分泌 Q 十巅峰期的一半。啊，一半。所以人之老年56岁开始。啊，咱们国家是60岁退休，实际上告诉你啊，不是你到60岁才老，到56岁就开始老了。有的人老得早一点，是吧，未老先衰，保养不好啊，有的人老得晚一点，啊，晚一点。另外呢，啊，人体内一些病毒感染类疾病，是吧，病毒感染类疾病。好多人问我说，徐老师 Q 是抗病毒吗？不抗，它不是干扰素啊，它只不过是给人体的生物细胞酶，尤其是吞噬细胞和白细胞酶的活性，促进它们的制造，增强人体抗病毒能力，是不是？中国呀是个文明古国，中国人不讲打打杀杀啊，孙子兵法上也讲，用兵者为下，不战而屈于兵者，胜战也，上上战。啥意思？就是我没动刀，没动枪，我就让你服了，这叫上战也，是不是啊？兵法之上叫不战而屈于兵，是吧？ Q 十不杀病毒，不杀细菌，而 Q 十它作为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人体防御系统的酶的活性和促进，那么人的免疫力筑成一条绿色长城，既不伤肝也不伤肾，专门形成病毒病菌的防御体系啊，说白了叫什么，叫导弹防御系统，这多高科技。所以酶的活性一个生理水平的调节提高，半年到一年啊，希望大家把它科学的用啊。今天要讲这个胆囊7+1疗法，7+1疗法今天就讲第一个方法，叫舒胆经啊，舒胆经。一说舒胆经，好多人就把经络图拿出来了，那徐老师我得看看胆经在哪儿。不要教条主义啊，你把人的经络搁那个金针或银针，365个数穴，你全扎上针和没扎是一样的啊。所以有的人找我，徐老师，我保健养生，我365个穴位按着经络一天按一遍，我说和没按一样。为什么呢？平均主义嘛，是不是？哎，改革开放大包干是吧？那改革开放之前呢，干多干少一样多，那不都饿着都穷着呢吗？哎，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所以养生也讲改革开放啊，你得重点突出啊。所以舒胆经治肝胆瘀阻的头上的脑络不通， 好了啊，说胆经。嗯，胆经啊是在子时一阳生的时候，胆经开始实现经络的修复和调整。那么中医又讲了子午相克，那么胆经的病什么时候得啊？什么时候得？一天有四个时辰可以得胆经的病。子时没睡好，午觉没睡着，是吧？卯时没起床，酉时心不安。你看看什么叫关联，什么叫举一反三。你别胆经的病就得胆经那个当令的子时出问题，不是的。胆经叫一阳生，二阳生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啊？哦，二阳生的时候在卯时啊，是吧？那三阳呢？三阳开泰，老阳的时候就是午时，老阳的时候阴气已经生了，叫一阴生的午时。啊，二阴生的时候什么时候？哦，酉时，太阳落山的时候，肾经当令的时候。是吧？那么三阴生了，又到子时，三阴又是一阳生的时候，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疏胆经的走行方向：手握拳，以大拇指指关节点揉印堂，揉两三分钟之后，以指代书，经前额两鬓，太阳而后。直至风池风府，这就是胆经疏胆经的方法。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正在说这个肝胆经的养生啊。七家医疗法说了疏胆经啊，疏胆经要用乌木五行疏，以指代疏啊，人的指端啊，用人的手指头来疏头啊，也可以有助于脑络和胆经的疏通啊，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呢叫什么呢？叫推胆经啊。推胆经是为了调和脏腑之气啊，要推到得气啊，推到得气。对浅表型胃炎啊、胃胀、反酸、嗳气、胃脘痛，推的肚子里哗啦哗啦直叫啊，推的直放屁，是吧？啊，推到肚子里流水音，啊，这都是经络畅通、水湿下行的表现。所以推任脉，啊，对于见饭不知道饿的脾胃阳虚啊，干吃不长肉的，啊，脾胃的火，还有呢，啊，右侧肋下胀痛的胆气的瘀，是不是啊？啊，解肠的炎症。是吧？慢性的阑尾炎啊，肚子里边老胀气，是吧？啊，这个一个胆经推下去，啊，都把它推通了。推多长时间呢？啊，五分钟啊，五分钟，别推多了。有的人抱辛苦，说我一推一个小时，是吧？啊，推多了经络疲劳，啊，推多了经络疲劳，啊，所以养生者恰到。好处也。第三招叫敲胆经啊，敲胆经可以治抽筋儿，是吧？治风湿性关节痛啊，治骨质增生啊，治静脉曲张，治腰椎间盘突出，治脱肛胃下垂啊。所以胆经一敲啊，关节炎消啊，所以这胆经敲打胆经的好处是很多的啊。所以胆经好的人，哎，你那头发的就好；胆经不好的人，沾火就着的人，你那头发就少白头。啊，不但如此呢，还容易神经性的头疼。 啊。所以说你像这个发大脾气生大气的人啊，得什么肝血管瘤啊，青光眼啊，是吧，神经性头疼啊，这生闷气呢，胆经在这个中焦啊，就在这个脏腑啊胸腹这个地方走行呢，它就比较深了。所以你要生闷气的人啊，因为这地方的气血比较旺盛，你要生了闷气，气血淤在这时候就不流了，不流了呢就叫淤血，淤血就会成结，结的时间久了就变成瘤啊，变成瘤，结结的密度没有瘤的密度大啊，那都是什么结节呢啊，所以生闷气的人就容易生肝的肿瘤，女性呢生乳腺的肿瘤，是吧，男女啊都是小脾气小家子气，生闷气啊，甲状腺就生肿瘤，是不是啊，生肿瘤，生了肿瘤你接着气，良性肿瘤变恶性肿瘤啊，所以这个良性瘤和恶性瘤之间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啊，实际上不大啊，因为叫突变啊，一般肉眼辨认不出来啊，那得用什么呢，用电眼，哈哈，电眼用电子纤维镜看看那个细胞的结构啊，突变没有啊，啊突变没有 啊那瘤的恶性程度呢又分这个低分化的癌和高分化的癌啊，高分化癌的恶性度呢比较低啊，低分化的癌的恶性度就相对的很高啊，很高啊，所以人呢、啊、你长瘤子你先别着急啊，你不要用瘤的大小来评判这个病的轻重，会不会要命，那不对啊，不对，所以经常的疏胆经，胆经的末梢它就通了，经常的这个推胆经，胆经这个大树的干啊，它就通了啊，就通了。那么敲胆经是干什么的呢啊，敲胆经实质上是胆经的根啊，是胆经的根，你像那个小孩儿啊，三翻是吧，六坐是吧，七爬啊，到一周岁满地能跑了，哎，这个孩子的成长发育的过程就是人的脏腑对四肢百节的濡养在发挥这个作用，是吧，孩子为什么翻身呢，是吧，你看小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他躺床上没事儿，会翻身了容易掉地下啊，这个翻身的过程当中就是腰椎发育的过程，你看得腰托的要开刀的我都问他啊，你包括那个截瘫的我都问他，我说能翻身不，说能啊，能翻身能治好啊，因为你只要能翻身你的腰就是好的啊，腰就是好的，是吧，那么除了翻身叫三翻，三个月会翻身，六坐就可见呢这个孩子能不能坐住啊，他比能不能翻身他要求的这个能力他就高了啊，就高了，那有的小孩都坐不住，那你往他一扶着他呱唧他就倒了，歪歪就歪歪倒了，是不是，所以说有那孩子造百天灶的时候都搁个枕头掖着，或者妈妈爸爸搁手搁后面扶着，要不脑袋立不起来，是吧，那有的孩子呢壮实的你就他就能坐着，那小脖就挺起来了啊，所以坐着三翻六坐这六个月能坐，他不光是腰椎的问题了啊，他就是颈椎的发育啊，颈椎的发育，所以说你大家注意啊，腰椎比颈椎提前发育三个月，对不对，但是他俩的老化是同步的，三翻六坐 七个月就得爬了，满地爬啊，满地爬。爬的时候是什么发育呢？哎，是胳膊腿的关节和肌肉。有的人说，徐老师你讲这干啥呀？你看他外行人还在这儿听呢啊，这孩子发育的过程。不是啊，我讲的是胆经，对人的濡养，先去养腰，腰好了养脖子，脖子好了养人的四肢，养人的四肢，养完了四肢养什么？养末梢。末梢是哪儿？手和脚啊，手和脚。哎，我们中医叫爪，是吧？看电视叫鹰爪功，叫爪啊，手指关节，脚趾关节。丁生日就能走啊，有的孩子十个月就能走，是吧？有的家长看那老张的孩子走得着，咱孩子弄个学步车吧。你现在大城市这东西不让卖了，是不是？啊，有些比较落后的农村可能还在卖啊。这东西挺缺德的东西啊。要是怎么着，徐老师这学步车惹您了？没惹我啊，我这人咱们这得说公道话啊。就那个孩子几岁爬，就是几个月爬几个月走，那是有数的。啊，有苗不愁长，啊，你就小学没毕业，你到老了都知道一加一等于几，你不用着什么急，不用着什么急啊。那个学步车是很坑人那个东西啊，就孩子不会走呢，就给扔那个顶上兜着练走，那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叫拔苗助长，啊，都走成螺旋腿了，哎，都走成螺旋腿了，那么走。你看啊，翻身是练腰啊，坐着是练颈椎，能承住脑袋瓜儿啊，爬行是练胳膊练腿。那么这个走，哎呀，走可了不得，是吧？走可了不得。那个达尔文怎么说的？达尔文那个生物进化论里边说过这段啊。所以人和猿的本质区别，就是人和猴子的区别，就是人从开始直立行走之后啊，把手解放出来了，腿变得粗壮了，人开始生产制造工具了，也就开始了人类的文明的第一步，是不是？所以这走可了不得啊，走可了不得。走是全身功能的一个协调，是吧？咱们看小品啊，看那个赵本山那个里边那个走两步，是吧？走两步，的确啊，通过人的走向是可以看出人体的疾病的啊，可以看出人体的疾病的。举几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比较典型的小脑萎缩总跑偏。你看这个人走道啊，老喜欢溜边的，走走走走马路牙子上去了，你说吧，你这样的人就小脑萎缩，走不了直线啊，所以叫小脑萎缩总走偏啊。大脑萎缩啊，如采棉啊，小脑管平衡啊，大脑呢？大脑脚底发软了，不协调，啊，走路跟喝醉了酒似的，是不是？啊，感觉脚底踩棉花包一样，老摔跟头啊，很危险啊。动脉硬化急行步，是吧？你看呢，有的人刚到中年，啊，走起路来颠小碎步，啊，颠，你他妈都木把，把那个步子迈大点不行，小颠步啊，这。脑动脉硬化。你赶上这人吧，走路老张搁道上走，你喊老张是吧，站不住，是 是吧？走起来站不住，站着那会儿你要往前走走不了，想半天不知道怎么抬腿，人个人架着走起来，走起来停不住啊，难停难启动，帕金森氏病。帕金森不但哆嗦是吧，哎，停下了难起步，起了步停不下来，你说吧。还有呢是吧，还有就是骨头坏死是吧，叫间歇性跛行，这是我们医学术语是吧，说成老百姓的俗话，这个间歇性跛行说成俗话就是走路多了变瘸啊，说不能多走，多走时间长腿瘸了，这是两个种病啊。都哪两个病瘸呢啊，一个是这股骨头坏死，他那个瘸是一条腿短的瘸，真短吗？不短啊，一点也不短，你量一量一点不短，疼，他这一疼吧那腿就缩缩，他痉挛，腿一抽筋显得就短了，因为肉是有弹性的，关节是有弹性的，对不对？所以这叫第一瘸，是股骨头坏死啊。还有第二瘸吗？啊，第二个瘸不是腿短啊，第二个瘸腿不短啊，腿疼，下肢动脉闭塞症啊，这个病比那个骨头坏死可能还要严重啊，还要严重。你看，随走路啊，通过步态，通过走路腿的感觉，是吧？走路往前抢，啊，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为什么不让那女同志穿高跟鞋？你看呢？你平着站着多好啊，你垫个跟儿，哎，这人家往前抢了，是不是啊？人得腰托着往前抢，你没得腰托，穿上鞋天天往前抢，你不就等于要把自己培养成为腰椎间盘突出吗？啊，你不想把自己培养成啊，那好了，你穿个没跟儿的鞋，稍微往后仰一点，哎，那腰椎它就复位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胆经啊，七加一疗法之三啊，说说这个敲胆经如何的来治疗骨质增生，如何的除掉骨刺治抽筋儿，是吧？这里边的知识和玄妙，它的科学道理啊又在哪里？那请大家咱们共同的来啊关注啊来探讨。黄帝内经上说呀，说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如果呢我们只是读黄帝内经，只是就字面的意识去认识和了解啊，我们知道了胆经子时当令，是吧？子时是一天的开始，是吧？冬至呢是一年的开始，所以胆经是十二经之始，所以呢阳气的生发关系到五脏啊，这是我们读古代的这个经典我们能读出来的。但是呢老夫子说呀，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什么意思啊？说是不是我们天天的读旧的知识啊，我们就能成为老师了呢？这太小瞧老师了啊。子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啊，咱们说句俗语啊， 这老师不是毛驴辣磨，说这老师就像毛驴辣磨，一圈一圈老是这个磨叽一些老的知识，那说明这老师可能学问有限，他别的他也不会，就跟那个谁啊，那个程咬金是吧，哎，就会那三板斧，别的他不会，你知道吧，哎，这那不成。那么老夫子说叫温故而知新，我们天天读这个古学经典啊，我们天天研究人生百病跟五脏的道理，温习的过程当中实践，哦，我们就发现了新的知识。什么新的知识啊？啊，不单呢十一脏的阳气生发取决于它，而且阴阳五行的平衡，胆对五脏又起着生发和制约的作用。你看，这是五行生克之间胆的重要的枢纽作用。这些知识是我们在后天的学习对老的知识的实践的过程当中而学到的新知识啊，叫温故而知新。所以你今年和去年的这个时候听，和前年的这个时候听，和你十年前的时候听我的节目，它都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哎，要进步，要更深层次的去悟这个中医的道。所以呀，年年听，年年学，年年有长进，哎，这样的话人才能进步，不然的话就不需要我了啊！一部留声机，十年前录一档节目，是不是啊？能播十年，不行啊！知识是要不断的更新，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万变不离其宗啊，不能背离古学经典。所以呀，几千年的古学经典，它给咱们现代人的启发和智慧，那是无穷尽的，是吧？你不要张嘴闭嘴说《黄帝内经》那点东西，哎，够我们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去参悟的，啊，这就是国学的奥秘，是不是？哎，那今天呢，咱们要说这个敲胆经，啊，胆经七大疗法，咱们讲两个，今天说第三个啊。在头上为什么要梳啊？哎，因为头上的胆经是摸梢，梳可以通脑络。那么胸腹部的胆经为什么要斜着推呀？因为这个部位的胆经啊，它在脏腑的深层，影响着五脏的平衡、饮食的运化、气机的运行，知道不是？这气一淤，生大气的，你就闷出来血管瘤，青筋暴起嘛，闷出血管瘤。生这个闷气的，啊，你记住这人啊，暴跳如雷的得心脑血管病，火性啊。你生这个闷气的，那就是肝脾病，得什么呢？得肿瘤，闷气嘛，一边气一边憋屈。是不是啊？那句话怎么说呀？小孩儿叫包蛆，是吧？那个白菜包蛆，烂心子，是吧？萝卜包蛆，它就烂里边的心子，白菜烂帮子，萝卜烂心子，人要包蛆长瘤子啊！你记住啊，我们经常有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把我当贴心人是吧？跟我说啊，我们老伴儿啊性格内向，你我说什么毛病啊？肝癌了。不敢说肝癌了，你说说明白没有啊？你什么样的性格得什么样的病，是不是啊？萝卜包蛆烂心儿，白菜包蛆烂帮，人包蛆长恶性肿瘤。为什么包蛆？肝脾不和，肝气郁结，脾气不调达，严重的还得白血病，白血病也是肿瘤，属癌症范围，对不对？哎， 所以在这中焦的这个肝胆经，你就得顺气儿。所以推胆经的时候，肚子里叽里咕噜叽里咕一叫，放屁了或者打嗝了，或者里边有震水音，用我们中医的话，这叫啥？这叫得气。那么你来推胆经的时候想治病，咋知道这病治没治好呢？哦，那面肚子里稀了哗了稀了哗了，这面砰砰砰一放屁，那面肚子里头开始走气儿了，甚至有的隔上两声特别舒坦，这叫啥？这也叫心领神会。就是你那五脏六腑的老肠子老肚子就给你打电话了，说我们收到信息了啊，我们收到信息了。收什么信息了？推胆经啊，胆经这儿通了，我们知道了，我们不得病了，结肠炎的水湿便排干净了。你看，哎，所以中医把这个电话打通了叫什么？大家学个医学名词啊，叫得气。这个得气呀有很多表现啊，但是传统中医说得气者，点穴针灸温灸刮痧后，人体的酸，听着啊，酸麻胀痛移走感，哎，这都叫得气。就是你在外边忙活扎针呢，这个点穴中医导引完了，里边脏腑给你回个信儿，我知道了啊，你看看，这叫得气。所以说呀，这个点穴按摩时间不能长啊，两三分钟叫得气就是好了。你偏要把那穴都按出茧子来了，你说你得什么气啊？得病，对不对？点穴按摩过度得病啊，得病啊。所以呀，大家在这个中医的养生当中啊，别学偏了啊，别学那些偏门邪道啊。你学偏了，把自己折腾的走火入魔，也得病。那么得气是吧？刚才咱们说要说件缺德事儿啊，缺德事儿啊，商家为了赚钱，好家伙，一个大被五六千，一个大床垫子上万，全是瓷，全是瓷。你人睡在一个瓷窝窝里头，你当你是秦始皇墓地呢？全是瓷，是不是啊？那秦始皇是为了防刺客，是吧？来了人刀给他吸墙上去，对不对？你活人睡在瓷里，那就和睡棺材里是一样的。因为过强的磁场会给人带来体内的消耗，体内消耗。他有人不理解这个，打个比方，你弄块手表机械的啊，咱不说